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待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忌日快乐，土拨鼠之日，初恋50次和源代码，是我们之前播出的4期节目所介绍的美国影片。那么这几部影片都有一个特点，叫做特定时间段无限重制。其实这类影片是低成本拍大片的有效手段，如果构思足够巧妙，在重复中体现变化，用细节推动情节的发展，确实是非常讨巧的一招。那么今天我们再来介绍一部特定时间段无限重制类型的美国科幻动作影片《明日边缘》。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明日边缘》的故事。《明日边缘》是曾指导过《谍影重重》史密斯夫妇的导演道格·里曼执导的一部美国科幻动作影片，由汤姆·克鲁斯和艾米丽·布朗特等主演。影片改编自轻小说《杀戮轮回》，但是一开始剧组就认为原著的标题过于残酷，与电影版偏喜剧的气氛不符。之后剧组曾用过《我们都是凡人》的标题，不过最终还是改为了《明日边缘》。2014年6月6日，这部影片同时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地区公映，最后在中国内地共斩获近4.07亿元人民币票房，成绩喜人。穿越时间的概念在许多好莱坞科幻片中都有过描写，但是《明日边缘》的特别之处在于精心排布许多的情节碎片，让观众自己连接起这个故事的所有线索，并且让主角死了千百回又复活千百回的特定时间段无限重制影片，相信各位觉得还是别有一番风味。与其他一些晦涩难懂或是画蛇添足的科幻大片相比，《明日边缘》对于故事细节的交代恰到好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未来世界陷入外星人入侵的恐慌中，汤姆·克鲁斯扮演的威廉·凯奇少校原本是一位军事演说家，并畏惧上战场。 他从没想过布里格汉姆将军会让他去指挥即将开始的诺曼底战役。拒绝接受命令之后，将军居然恶整了他，那就是把他当作逃兵扔进了军营之中。凯奇被归入了这小队中进行战斗，战役的第一天就惨死在战场。没想到这一死让他拥有了时空循环的能力，这种奇怪的现象不断重复，把他卷入诡异的时间轮回。每一天凯奇都在重复着战斗再死亡的过程。然而就在凯奇第158次遭遇死亡诡异循环的时候，他在战场上遇到了唯一相信他的人，全金属战士瑞塔。瑞塔临死前让凯奇在下次复活后去找他。凯奇听从瑞塔的吩咐，在重获新生后找到了瑞塔，得知他曾经也有过和自己一样的经历。随后凯奇在瑞塔的带领下来到卡特博士的秘密办公室。 我是卡特博士，粒子物理高级微生物学。 他也是唯一一个相信你经历的人，没人比他更了解模仿者外星人了。他是白宫的首席分析师。 啊，那是遇见瑞塔之前的事了，现在我只是个精神有问题的机械师。 卡特，给他看看。 按照瑞塔的吩咐，卡特打开了外星人的虚拟模型。 首先，你不是在跟军队作战，你得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单独的生物体。看，这些触角让他们的行动非常灵活。 阿尔法，就是你杀死的那种，数量没那么多。 没错，我估计618万里面才会有一个。 是的，他们会预知敌人的行动， 就像中枢神经系统一样。而这个，就是大脑，他们的指挥部，它就是欧米伽，它有一种控制时间的能力。 一旦阿尔法被杀，一种自动反应就会被触发，指挥部这儿就会重启当天。你一定要知道，这次他会记住即将发生的事，就像你一样。 在我们行动之前，他就会预知我们要干什么。 能预知未来的敌人很难战胜。 如果真是这样，你在凡尔登是怎么赢的？ 是对方故意的，他想让我们相信我们能赢，又使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这场战争。其实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收官之战，而是敌人的。 你一定要明白，这是一种经过完美进化的霸主级生物。可以想象会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漂浮在宇宙中，就像病毒一样，他们就等着在合适的条件下登陆地球，最终的目的就是攻击地球上的人类。然后 他们就会横扫一切，统治整个地球。只有你才能阻挡他们。 我？ 你杀掉阿尔法的时候无意中进入了敌人的神经系统。 凯奇，你掌握了他控制时间的能力，可以随时重启当天。 这怎么可能呢？ 也许这是他唯一的弱点，对付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人性。 不管怎么样，你拥有了这个能力，就像当初我在凡尔登时一样。 我能重启时间？好吧，需要我怎么做？ 你必须得死， 天天死， 直到这东西被摧毁。 听到瑞塔和卡特的话，凯奇显得有些慌乱。 首先，你的演示很精彩，非常完美。我认识将军，我们应该向他汇报，告诉将军你们所说的一切，而不是…… 我去见过将军凯奇，而且是无数次。精神病院解剖研究，记得吗？ 那你们希望我怎么做？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异象？ 开玩笑吗？ 是幻象。 幻象？你看到过这样的幻象吗？他对力量失去控制会有感知，现在他一直在用精神力量搜寻你。 一旦你快被找到时，就会产生各种幻象，你就会看见他， 甚至能看到他在哪儿。 你也看到过幻象？ 是的。 你亲眼见过他？我是说真正的看，对吗？ 我从没见过他。 那这一切都只是理论，你无法确定这东西是否存在。 幻象告诉我他就在凡尔登，我都看见了。我只是在找到他之前失去了这种能力。 等我们拿下凡尔登，那家伙早跑了。 好吧，那我要做的就是等待这些幻想，然后再告诉你们这家伙在哪儿。 不，凯奇，你得带我去那儿，由我来干掉他。 带你去？哼，我根本没接受过搏斗训练。 就这样，瑞塔开始训练凯奇，但刚开始训练不久，凯奇便受伤倒地。 没事吧，凯奇？ 好像哪儿摔断了。 哪儿？ 我的背。我现在只能感觉到我的嘴唇了。 你仔细听好了，这是条很重要的规则，也是唯一的规则。如果你受伤了的话，一定要让自己死去。 为什么？ 上次我在战斗中被击中了，当时失血很多，差点就死了。输了三品脱血后，我在战地医院苏醒过来，可是人已经废了，失去了那种能力，你明白吗？再来一遍，你觉得呢？ 什么？ 瑞塔开枪打死凯奇，而凯奇也再次进入了死循环，并伴随着瑞塔无休止的训练。终于有一次，凯奇在即将死去的时候感知到外星人主脑欧米伽就在一个水坝下面。通过凯奇的描述，卡特博士发现了那个水坝，但是凯奇和瑞塔却很难在第二天出战时顺利逃离海滩到达水坝。后来凯奇通过一次次的死亡记住了敌人进攻的规律，带着瑞塔逃离了海滩，并在一所废弃的房子附近找到了一架直升机。可是因为发现没有直升机的钥匙，凯奇便劝说瑞塔先回到屋里休息。 得找到直升机的钥匙。 肯定在附近什么地方。直升机的油是满的，我找到一根软管。 开飞机，凯奇。 就算我们找到了钥匙，知道吗？就算开走了那架直升机，我们既没有战甲，也没有弹药，马上天就要黑了。我们还不如回到刚才那个农舍，找点什么有用的，在那里过一夜，早上再回到这儿。 蜷缩在篝火旁边，再开上一瓶好酒。 说着，瑞塔拿出枪，准备再次打死凯奇。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重置，这是死路一条，对你来说都一样。可我累了，很痛苦，我宁可重新再来一次。 听我说，先休息一下，咖啡煮好了，我去找钥匙，应该能找到。 十分钟。 好吧， 然后我杀掉你。 好啊， 你居然能找到咖啡，谢谢。 哦，加糖，对吗？ 对。嗯，谢谢。 哦，等等，三勺，要三勺。那儿有件衬衣，你应该能穿。 我们来这里几次了？来过几次？钥匙在哪儿？钥匙到底在哪儿？你会开的，对吗？ 不，会。我是说只会起飞，降落还没学会呢。 那还在这里干嘛？简直是浪费时间。 瑞塔，发动引擎你就会死，永远回不去了。无论我做什么，你都会永远死在这里。 尽管凯奇不停地劝说，瑞塔还是推门走了出去。 20码开外埋着一个模仿者外星人，你发动引擎他就会攻击你。 拿上你的武器，凯奇。 回到那边会遇到更多，我们俩只有一个能回去。 上来。 唯一没有试过的方案就是让你开回到农舍去，那里有地窖，有吃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回来，你会安全的。 我是个战士， 是我自愿的，我不会让开。 那你会死的，死在这儿。我救不了你。如果我去杀了那东西，你会死的，是真死。 我怎么样有那么重要吗？ 我希望没见过你，可是不行。 最终凯奇还是没能说服瑞塔，瑞塔发动了直升机，瞬间丧生在了模仿者外星人手下。而随着凯奇的死去，出战的前一天再次被重启。这一次凯奇没有再去找瑞塔协助，因为他不愿再看到瑞塔死在自己的面前。他逃出海滩，只身来到水坝，却发现欧米伽根本就不在那儿。于是当他再次死去醒来的时候，他只好重新找到瑞塔和卡特。 他不在那儿。 什么意思？阿尔法不在那儿？ 我猜他从来就不在那儿。 他们知道我们来这儿，他们伏击了我们，幻象就是个陷阱， 就像瑞塔在凡尔登的幻想一样。他可以杀我但没杀，他想要我的血。 那他们知道你是谁了？他们想恢复能力。 就算这次没成，早晚也会，除非我们能找到欧米伽。 没别的办法，我们完了。 不，我们还没完。 那个没用，我没法让他工作。 你在白宫做过一个原型。 没错，托你的福，我为此丢了工作。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个转发器，把它放到阿尔法体内，它会跟欧米伽之间产生信息波段，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但我没法让它工作，现有的设备根本不行。 哪有你需要的设备？ 刚才他不是说了吗，在白宫里造的那个差不多都可以进行测试了。我跟主管汇报以后就把工作给丢了。 都觉得他疯了。 所以我们要去趟白宫。 没等接近大门你就会被捕的，精神病院解剖试验，记得吗？嘿嘿，你还忘记一件事，转发器要在活的阿尔法身上才管用呢。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瑞塔说的更好的选择就是凯奇。由于血液的原因，凯奇就相当于是一个活着的阿尔法，所以凯奇和瑞塔立刻赶往白宫。经过多次死亡的尝试，凯奇和瑞塔终于来到布里格汉姆将军的办公室。 我不是活见鬼了吗？ 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坐下，将军，离那桌子远一点。 我要是你就不会当儿戏。 哎，真是让人佩服少校，你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就没想到你会回来，更别说会成为战斗英雄。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将军。一开始听肯定会觉得很荒唐，但你越往下听会越觉得合理。告诉他一会儿打回去。 告诉谁？ 是伯蒙的少将从哈利法克斯打来的，他的飞机延误了，天气问题。 你好，谢谢。我问他，一会儿再打给你。 明天的战斗是场屠杀，我到海滩不超过五分钟就会死，那些被你送上去的士兵也一样，因为敌人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我怎么知道的？我临死前杀了一个外星人，只是他有点特别，他传了一些东西到我的血液里，我能在同一天周而复始地活着，跟他们一样。沃特斯集中室在凡尔登也一样。告诉你的秘书，这儿一切正常。 你说什么？ 我很抱歉，将军，不知道你有客人。 没事， 他打印好了文件等你签字，但忘了格林威治燃油丢弃计划那部分。你叫爱丽丝，你的生日是9月17日。将军私下动用了一些关系，把你的独生子安排到了澳大利亚，以远离战争。你刚接到电话，将军的晚餐预约取消了。 晚餐预约取消了。 你忘了燃油部分。 开启动手吧， 瑞塔，我们应该…… 我们还等什么？ 好了，别再向他开枪了，好吗？我们应该……将军，这场对话我们不是第一次进行，就因为你非常固执。你不会相信我告诉你的，卡特博士是正确的。敌人可以随意控制时间，我们注定失败。无论你让多少战士去送死，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模仿者外星人的核心能量，消灭它。而找到这种能量的关键就在那个保险箱里。无论这场谈话我们进行多少次，你都不会相信明天敌人就会攻陷伦敦，我们会失败，败得干净彻底。 就算真是这样，又怎么合理的解释你这金口玉牙的本事？卡特博士说过，需要活着的外星人他才能起作用，你要他有什么用？ 这是我的问题。 正好相反，按你说的，这关系到全世界。 那你会怎么做？如果你相信我刚才说的话， 我会找到那个 欧米伽， 把他扎得粉身碎骨。 用这种思维跟他斗，永远赢不了。 就这样，三个人陷入了异常紧张的气氛当中。突然，布里格汉姆将军将转发器交给了凯奇，但是这时的凯奇却不知该怎么办了，因为他在之前还从未到达过这一步。而当凯奇和瑞塔拿着转发器走出白宫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围堵。情急之下，瑞塔将转换器插入了凯奇的身体，凯奇感知到了隐藏在巴黎凡尔赛宫的欧米伽，但两人却在这时发生了车祸，瑞塔当时晕了过去，而凯奇却因为失血过多被输了血，丧失了重启时间的能力。无奈，凯奇和瑞塔只好孤注一掷，秘密回到军事基地，说服凯奇所在的这小队的几名战士和他们一同赶往巴黎。但是还未进入凡尔赛宫，几名战士已经相继牺牲。最后，凯奇和瑞塔进入了凡尔赛宫，不过却在这时遇到了一个外星人阿尔法。 是个阿尔法， 一会儿我负责把它引开，你负责上吊欧米伽。 不，你挪不了几步就会被他杀掉。凯奇， 我能做到的。 你拿着手榴弹。 我能做到。 听我说，听我说，这回我们俩谁都逃不了了。谢谢你让我能坚持到现在。你是个好人，凯奇，但愿能有机会好好了解你。 说完，瑞塔便跑去引开了阿尔法，而凯奇则在最后关头把炸弹扔进了欧米伽的体内。随着一声巨响，所有的模仿者外星人都瞬间丧失了活动能力。凯奇则在战争开始的前一天重新醒来，他仍然是少校演说家。他看到这小队正在准备出征，他兴冲冲地找到了瑞塔。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明日边缘》。有评论这样评价这部影片，说导演曾在史密斯夫妇和谍影重重里展现的对动作片节奏的掌控，使得明日边缘近两小时的片场几乎毫无冷场。而因为最初拍喜剧起家，本片中也自然融入了很多喜剧的桥段，让人重新认识到汤姆克鲁斯的笑匠天赋。影片中凯奇的角色原定由布拉德皮特出演，因为布拉德皮特曾经与导演道格里曼合作过史密斯夫妇，不过最终没能成行，而是由汤姆克鲁斯饰演凯奇一角。汤姆克鲁斯自从2012年7月20日加入本片的剧组开始筹备工作，那距离他上一部影片《一落战境》关机尚不到一周的时间。而且在影片拍摄最后，汤姆克鲁斯自掏腰包花了10万美元为剧组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关机派对，但他本人由于还有戏份需要拍摄，没能前来参加。好的，明日边缘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约翰纽曼演唱的《再爱我一次》。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No, I turned wrong. Left your heart torn. Is that what devils do?